啊，净宗修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，这一句名号展开就是大乘无量寿经，大乘无量寿经浓缩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一句佛号也就是一部圆满的经典，妙极了。真正的专精修学就是一句佛号，所以祖师大德为我们提出来信愿持名啊，下面一句求生净土八个字，这就是净土。啊，真正念佛人我们常讲的分秒必争，没有一秒钟是空过，啊，一秒钟比念一声佛号，这是修大乘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如一句名号啊！讲一部无量寿经是大善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个大善超过讲一部无量寿经。这一句佛号能帮助你得念佛三昧，能帮助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一句佛号。所以念佛是大善啊，没人知道啊。啊，知道的人佛念不好，那是什么？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对于经教有疑惑，没完全理解啊；第二个呢，是理解了明白了，业障太重，常常把佛号忘掉啊，杂念琐碎的事情太多，他放不下。啊，真正放下的人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。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就往生自在了，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。啊，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念佛真能往生。啊，希望我们不能把这次的机会错过，这个机会错过就真错了。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中国古人讲 给我支持。诚意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根本是格物致知，格是什么？格是格斗啊，是打仗啊。跟谁打仗呢？跟欲望打仗，物欲。一定要战胜物欲，不会被物欲所影响，不会被物欲动念头。人离开物欲，心就定了，定神慧也。请看经文，生死轮转，忧苦不绝，断食修因，永得乐果。经文不长，开始非常重要啊，心有身苦，在六道里头永远不会中断。那佛劝我们处理，要业力所迫，心求极乐。这个世间实在太苦了，苦不堪言，没有值得留恋的，我们要求啊，学佛修行的一世精进勤苦，时间不长，能得到永远的解脱，这个事情值得去做啊，欢欢喜喜求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对娑婆要认识，对极乐也要认识，认识透彻，通通搞清楚了，你自然会有正确的选择。那要解有疑，信念持名为一乘真言，一乘是成佛，一乘真言就成佛的真言啊，一乘当中的一乘，就是念佛生净土。这个事实真相，确实很少人知道啊，讲到一乘，大家都会想到华严法华，没有想到念佛法门啊。那么祖师在此里告诉我们，信愿持名是 一成真言，最真实，最稳当，最圆满，最究竟，最快速。世尊末法九千年，确确实实这一法是一乘大法，是一乘妙法，一乘就是成佛，成佛的大法，成佛的妙法，成佛的捷径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勉励大家，我们一生勤苦修学，得到的果报是永恒的，永得乐果。你看，这一生，我们这一生还有几年？人有四季，你要是过了60岁，已经进入人生的冬天了，80以后就没有了，进入到人生的秋天，要怎样呢？要准备来世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生呢，好日子过去了，你一年比一年衰老啊，又何况古人所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也，大多数人过世走了，离开这个世界了，都是60几岁，60到70走的人很多，其实算是长寿了，占的比例不是最多。那么要想想的，要认真反省检点，这一生过去所作所为的功过善恶，就知道将来会到哪一道去，这六道摆在面前。佛法也摆在面前，当然无比殊胜，一乘真因的经宗也摆在你面前，你要走哪一条路？走一条路，其他的必须放弃，同时走两条路，走三条路，是决定失败的，不可能成功。正住双修， 不如一门深入。这个道理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了，同时学两门，那就不是普通人。他有这个天分，他有这个善根，他有这个福德，可以会成就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决定不会成就。那普通人能成就，就是一门。那一门再笨的人，再愚痴的人，都能开智慧，都能证果。佛经上说，周立盘道起是佛弟子当中最笨的一个，那佛教他什么呢？教他什么都学不会，教他扫地念调轴啊，教他调轴忘掉了，叫他念轴调忘掉了啊，天天念，一心专念，后来他得定了，他开悟了。啊，这就是下下根人用一门的方法能得三昧，能开悟。他给我们做榜样啊。但是聪明人往往比不上他，聪明人学很多，要学大通家，要什么都学，什么都通，到最后样样都不通啊。他得不到三昧，他不会开悟，错了啊。啊，李老师收我这个学生，目的就是想把教传下来。啊，他走了之后还有一个讲解的人能继续讲下去。啊，那么我现在想起来了，这个传人太重要了。如果我们下头没有传人，我们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祖师大德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，那不能到我这中断。我现在召集的是找传人，传净土宗无量寿经的传人，有一个两个，这个法门不中断，我们就对得起老师。啊，特别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老师传给我，我要把它传下去， 不能到我这中断了，不可以。所以我念念想这种事情，啊，各方面条件都不去做，善本跟善根的意思相同，本也就是因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善本是什么？就是十善业道啊。不杀生，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造作极重的罪业啊，对我自己啊，毁谤我，羞辱我，障碍我，陷害我，甚至于害我的生命，我用什么心对他？用慈悲心对他，没有丝毫怨恨，那为什么呢？我皈依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就是用这种心态待人救啊，知道对方是佛，一时糊涂啊，所有一切罪行恶念通通是妄心升起的，菩萨用真诚心，真诚心是真心，那谚语所谓邪不胜正啊，一千个不是，一万个不是，有一个是就能化解。真心可贵也，用真心的是诸佛如来，是化身大士。我们学佛就是学用真心，学用真心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啊！学用真心能够包容啊，积恶的行为我们接受了，若无其事，那不但没有怨恨呢，还有感恩的心。感什么恩？因为遇到这个境界啊，自己真的以清净平等心对待，发现了我修行功夫提升了，我能经得起这些考验，把这些人对我的这些行为都当作考验，他们是我的老师，来考我，看看我能不能通过啊，不能通过那慢慢再来，知道自己没功夫啊，通过了欢喜感恩。 没有怨恨的，让自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这就是佛的世界。啊，还有怨恨，还有憎爱，那是六道轮回，那不是佛菩萨的境界。那会所里都说得好，善本就是十善业道，别只称名念佛，因为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善本。极乐善本呢，正是一向专念。这个说得好啊，存心待人接物，不利是善，啊，自己用功是幸运之念，求生净土。对这个世界没有一桩挂在心上，那这个心干干净净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那除阿弥陀佛之外，这个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不但一念恶没有，一念善也没有，真正恢复到清净平等就对了。啊，这一生你享受的荣华富贵，皆苦果于一切。这一句话就不好听了。享受荣华富贵，有没有造业？啊，不说别的，单单说饮食，你吃了多少众生肉，这些众生被你杀了，被你吃了，他能没有怨恨吗？他不想报复吗？这就是借苦果于一界，一界都还不清呢，这个纠缠多苦啊！念佛人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万缘放下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样过一生，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把生死之本，快乐无极，受千万劫，自在随意。 我们这一生修行将来得这个好处，为什么不肯干？啊，不肯干没有别的原因，对他有疑惑，真有吗？信心不足，啊，因为信心不足，所以许许多多人把这个机会错过了，真可惜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文门的修持都要很长的时间，不是一生，生生世世的接触感。才能得定，才能开悟。啊，唯独这一个法门，在一生当中就能得定，就能开悟。啊，尽心得定，叫一心不乱。叫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是静如一心不乱，初阶就是很浅的一心不乱，也叫念佛三昧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信愿持名容易啊，难在什么呢？难在放不下。那真放下是真容易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，人人能修，男女老少啊。最近前几天我们听说有个小女孩十岁往生，没生病，快快乐乐的坐着莲花走了。这不是编故事能编得出来的，真的啊。往生不分男女老少啊，心愿持名啊，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孩子来现身说法啊，他不是没有寿命的，他是有寿命不要了，到极乐世界其实多好啊！啊，生活环境、学习的环境无比舒适，啊，所以要认真。一心向往，我们能把这桩事情办妥办好，放心了啊，在这个世界能住多住几年，不能住马上就走，生死自在啊，这才是人生第一等大事啊。 啊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：因小果大，受报时长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造善造恶没有例外，这个事情它太可怕了。决定不能疏忽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七个问念，盖状障碍别人事情很容易，啊，以为是小事，不知道后果的影响，就变成大事。啊，修因的时间不长，受报的时间长。报很麻烦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你碰到了，碰到怎么处理？完全接受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这就化解。如果你不甘心不情愿啊，我为什么受这个冤枉，我不服，不服什么，来生碰到我再报答啊，你给我这样，我加十倍给你，加百倍给你，这个念头就不得了啊，他也不服啊，到来生你嫁给我一百倍，我也嫁给你一千倍，苦不堪言，双方都苦啊。所以人一定要觉悟啊，遇到一切不如事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自己，承受忍辱啊，我不再报了啊，我们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，你打我我不回手，就解开了，你骂我我不还口啊，就不接了啊，你骂我我也骂你，你打我我也打你，这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，非常非常可怕。啊，真搞明白搞清楚了，两个世界搞清楚了，肯定万缘放下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求愿往生净土。这就对。那我们这个小地方啊，到这地方来都晓得，这道场是一团糟的，没有组织的，啊，那么这个道场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讲一些没中断，除这约样之外又无可取， 跟谁比都比不上。啊，人家大小道场都有个规矩，都有个组织，我们这没有。啊，但是最大的好处，让我们可以天天讲经。啊，天天跟大家在一起学习，有这么一个好处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没有替自己想过，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。啊，一生没有怨恨，没有贪念，心是平静的，快乐无比啊！啊，所接触的都是善。啊，纵然对我们有很深误会的，也是善人。我们心目当中全都是善人，没有一个是恶人。啊，根基浅的，遇到高明厚利，啊，被诱惑的。情有可原啊，他从小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啊，根底不厚，这样都可以原谅的啊，不用怪他。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信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无怪也？啊，不要怪他，要原谅他。啊，要是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心上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人生苦短，一百年光阴像一弹指一样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啊，这过年马上到了，我88了。想到七八岁的时候，就像昨天一样。啊，现在人老了，想做事情，体力不够了。啊，没有福报，没人照顾。啊，这一点我自己也很安慰，因为我的老师没福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到95岁才有两个学生照顾他，97岁就走了。啊，照顾也只有两年。95岁以前都要靠自己。 啊，自己还要烧饭，还要洗衣服。啊，老师传这个道，没中断。啊，宗教，我们几个同学看下来。啊，戒律，国清法师传下来。啊，这都是李老师麾下的学生。非常难得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老了，国清也66了。啊，传人重要。他还不错，我问过他。能传他的法的几个，他现在有6。啊，那我们想，无量寿经将来传承的，至少要有30。希望无量寿经一直讲下去，不要中断。啊，讲的人确实要先读自己，再读别人。啊，自己没有做到，这个经你就没有办法讲透彻，讲明白，自己必须做到，你自然就会讲。那遍遍都有体会，遍遍都有不同的意思，显示出佛陀的经教。祖师大德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，那他不是阿赖耶种子现行，与阿赖耶的种子不相干，这是智慧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，从智慧里头流出来的。佛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间，特别是我们先前这个阶段，越是困苦艰难，成就越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有说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一天，可以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，什么原因？这个世界上修行太难了，极乐世界修行太容易了，容易就不稀奇，太难当中还能修，难能可贵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会退转的，经不起考验的。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儿来， 也未必能经得起考验，也不能保证他不退转。一个道理。但是极乐世界的人有话说方啊，决定不退转，什么原因？这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本愿为身，无量界修习的功德这样的加持，他跟我们一样也很难成就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，全凭阿弥陀佛的愿力功德。这是我们呢发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真正的原因。那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价值。宇宙是什么？是什么回事情？佛这两句话讲绝了，叫自性限量，不断之我。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就是自心限量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当下一念。这一念呢，不断之物，这一念不断，前念念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接着，可是念念都不可得。所以用过无字的形容。无不间断，念不这个不断之无，妙绝了。八个字，自性限量不断之无啊。这没人能说得出来啊。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。自心先量是说他怎么来的，不断之无呢是这个幻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个虚妄相啊怎么建立的，怎么存在的，是不断之无。缘起是自心限量，真妙啊！这八个字，这八个字也把这个世出世间法看透了。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这叫真相。知道真相之后，相可以欣赏，可以随缘，决定不能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假的，你执着不到，你不可能占有，你无法控制，它是不断之物。所以你一定要懂得随缘妙用，得大自在啊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 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话要记住，你学佛就没白学了，你要承认，你要相信，你不能怀疑啊！你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，跟阿弥陀佛也没有两样，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是你迷了，你不知道本来面目啊！你本来面目是佛陀，佛菩萨慈悲，帮助我们迷失了本心的人。帮助就是说，帮助我们回复自信，如此而已。我们成佛了，本来是佛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教育以回归自信为目的。啊，真正回归自信的成佛了，最后一句话告诉你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一样也没得到，你所得到是自信本有的。啊，无量无边的智慧是你本有的，无量无边的福报也是本有的，无量无边的能量也是本有的，一切相好统统是本有的。啊，真的像佛所说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所有一切法都是你自信现出来。极乐世界自性现的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也是自性现的。啊，三途六道也没有离开自性，通通是自性变现的。善要修，恶要断，是我们现前的阶段啊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佛菩萨帮助我们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，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，把回归自信的理念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。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，我们要相信不怀疑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，这是信德的这个第一条啊，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啊，要相信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八个字是净土宗的理论依据。啊，净土宗修学，信愿持名，回归自信，道理在此。啊，你相信了就不怀疑了。大乘虽然说利他，但是首先要自利。 真正的自利就是回归自性。那回归自性就是至于至善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，这到顶了，至于至善。那这至善是什么呢？对于我们来讲，这个至善就是性灭之明。我们要把心定在这上，万缘放下，性德慢慢就都透出来。如果学佛不能放下，还是随身烦恼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随身烦恼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